一眾一切眾無加無空無不眾，通通係眾嘅。呢、這個空加眾係佢啲本來面目，即是真實。若而此見，即是無相無大之自性也。你見到一切法無我咧，法法都無我，法法都而無我，就無相無大嗰個自性啊！就五祖啊，解呢個解得好清楚，而且佢一兩日思維，更多一切將來唔看，以及日日不聞，負意而返。五祖啊，解釋呢個無為法，誒唔同你當呢個有為法，當誒眼咧唔犯戒，呢個有為啊誒，當耳咧唔聽呢個是非咁啊，有是非唔聽，呢個又有為嘅。誒呢個無相無體無為法啊，安排係正嘅，一切法咧此不空，法不空，萬法大義咁啊，此不無我，法法無我，萬法大義嘛，此不無常，法法無常，萬法大義，呢個義義之性之心啊，係呢個無相無體之自性也。放正你個無為法，而且佢你一兩日嚟思嚟用功，若果見到呢個無為之理，你再作修大正情唔看，你個修大若入得呢個祖師門，得學入室咧，負義而返。我請呢個達摩個義教咗俾你。達摩個法都有送俾你，為大六代祖啊，負義而返。神修作乃而出，神修頂禮咧，知道自己嗰修大人係有為，得唔到呢個無上菩提個法啊，可能作乃而出。又敬得數日，以呢個六祖咧所講為用功。有冇辦法貫到一切法個自性咧？而是不動咧？哦，咁咪經過幾日嚟貫，哦，貫唔到，冇辦法貫到一切法嗰個而是之理。誒、啊，呢法無我，嗰法無我，法法無我，一而無二，無我嗰個理啊，貫佢唔出嚟。呢一法空，此一法空，法法皆空。啊！八八大義呢個你貫唔出，所以又見數日作大都不成，心中就彷彿無明咩？無明正啫嘛，彷彷彿彿冇辦法貫到一切不如意嗰個理貫唔出嚟，心中彷彷彿彿俾呢個無明所否，神思不安啦、啊。心中彷彿被無明所浮咧，想明又不明，想明又不明，所以呢個神功嘅思想啊，總係唔眼落咧。用功係呢個境界，猶如夢中啊，好似一個人發夢想醒，冇辦法醒，在夢中啊轉嚟轉去，行嚟行去，嗌嚟嗌去，冇辦法醒，猶如夢中。啊，坐得不落，所以神獸咧冇辦法破呢個無明嗰個關啊，被無明彷彿猶如夢中，行又唔落，坐又唔落，總係呢個無明嗰個關啊打唔破，所以不見自法而言之理，行坐不落。復兩日，有一童子。啊、再過兩日啦，神獸大師作大作唔出嚟咯喎。過兩日之中咧，有一個童子，十八歲以前咧稱為童子嘛。誒、啊，嗰啲坐車大又未曾剃頭嘅，誒、啊、自在呢、這個誒廟咧啊，嗱、啊、有一童子要對方哥誒在呢、這個。 你能中對那個地方來行過，青仲期待紅之獻陣呢，一路行到一路青咯，青呢個神獸個手大到，未能一聞便至此界，未見粉星，未能一響到呢，響到個手界就知道。然至呢一首偈啊，未曾見嗰個本性，本性係未曾見嘅。修善啊可以，止惡啊可以，觀心啊可以，不染到塵可以，但係本性未曾見。啊，在皮毛嗰次用功可以，啊，骨髓入邊用功咧就未曾到。誒，所以咧就未見本性。虽未蒙教授，虽然未曾蒙五祖嚟教授，早识大义，早识得见自本性嗰个大义。虽问孔子义，仲且学答。啊，问嗰个孔子咧，啊，大佬，哥哥，你做过咩界啊？咁样讲。孔子以遮骨流不知，孔子啊，喺未能起啊，训练呢个广东的割寮人，哪里知道呢？大师言，五祖大师话：三人晒散死是大，晒干一切人啊，乜嘢事都唔大，呢个散死事就最大。不全副而法呢，生死事有料呢，你有见性啊，但如有人见你想见性呢，有全副白魔的意，白魔的法呢，又不全副早似那个以法呢，所以令外人作大都来看令啊，东禅寺所有嗰个门弟子，个个都装大来看啊！若大以即富以法，不论哪个人，佢能够装不收戒，悟到佛法的大义咧，五祖就正达摩个义，达摩个法咧，就付足俾佢，就为大六代祖，为大六祖啊！神修相助以南郎的丹师无相继，这个神修呢是东禅寺教授师属于相助的，在这个南郎墙壁纸上呢写这个无相继，无相的理性，无相这个理性界，大师令人识大众，五祖大师令一切人个个都读诵，以此大修啊，免堕恶道，唔作恶嘛。以此大修就有大利益，修善嘛。未能与圣人，我此答对都八个月而未曾行到行前。望上人引至戒前礼拜，你明白？上人，未能见一切人咧，都恭敬尊重啊！再俾呢个孔子咧，都恭敬上人上啊！你系上人，你系比我是上嘅人啊！未能嘅上人，我只答对八个而已。啊！我就嗰次種米啊，種得八個月咯，未曾行到行前，我都未曾有一時、有一刻、有一日行到呢個祖師行之前啊！望聖人引至界前禮拜，望孔子，你係我啲聖人，啊、你俾我聖。我的聖人引我到呢個戒前，但我又頂戴嗰首戒咧。童子引之戒前，呢個童子咧去引未能到嗰首戒以前就大快，未能以 未能不惜意倾向人嚟读咯，未能话、啊、哦，我都人过书咯，一个字都唔识啊，请呢个红纸诶上人咧，你系我至上之人，你读俾我听啦、啊。红纸就我读，当时一个读书人，时有方舟就跌家，跌家冠职。当然现在的事迹一样，广州，广州是九广的，这个州呢，这个别家，这个官职，姓郑都明日用，这个别家呢，他就明，姓郑就明日用，变高姓的，就读，大姓的就读了，非难文艺，听得他读不收大。雖然亦有一大喎，不我一手大喎，望別家都離事，我唔識字啊，又唔識寫啦，我識佢講，我希望呢個別家咧嚟我寫嗰手大，別家言以亦足戒，其是稀有喎。哎呀，你呢個仲買講，亦就做大啊呢件事情嘅，真係稀有喎。未能聽別家言，要確無雙無態，不可以輕易初學君。未能對呢個別家講啊，假如我哋想學呢個無雙無態，無雙無態人人都有份喎、啊，個個都具足喎、啊，所以要確無雙無態，唔可以輕易初學君。老殘亦可以學，錯殘亦可以學，所以學無雙無態。不要在興錯學的人，錯學的人亦有份嘛，亦可以學嘛，點可你在興我呢？係嘛，要學無雙無態，不可輕易錯學。下下人都有上上智喎、啊，雖然間我係做買佬，啊更唔通，再下下嗰個人呢？我有時樣樣都放下，我有上上嗰個智慧喎。上上人有我脾氣，唔怕你識佢讀書，博學多才啊，做官啊，做大富翁，有地利的人。但上上人呢，你有時啊埋沒自己個心嗰個智慧，有時。埋没自己的心智喎、啊，啊！你上上人都有时埋没自己，诶、啊，嗰、那个灵智咯，即系百事就一流，啊！所以做呢个上人咧，有时百件事之中都会有一件错咗嘅，上上人都有莫自知，识人呢个孔明，一晒都小心谨慎。他是上上人，但他有一次都錯了，被這個馬良守這個街亭，就錯了，所以上上人都亦有莫意志，一時埋沒這個意志，所以陸祖說，上上人都有莫意志，下下人呢，當名去了，他都有上上的智慧的，別家言以辦中介，不離於此。別教我，你不出口講，你只有你中職介，我代你來寫。以日不得，善取道悟，勿忘此言。我代你寫，有功勞。假如你真真係萬一得咗五祖法呢，你得法度人，你先行到我。莫忘此言，未能解意，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须惹尘埃？呢一首偈，未能嗰个心态，嗰首偈与神手嗰首偈有咩差别呢？咁样？差別就冇差別，有微空無霧嘅都唔同嘅。 本上方呢生了菩提呢，菩提呢知恶嘛，受善嘛，菩提能觉当然都受善嘛，菩提知觉当然都知恶嘛，知恶要由这个觉受善的时候有个觉嘛，这个菩提能够知一切恶，受一切善，菩提这个觉嘛，咁樣咧，神獸咧，你引嚟菩提係覺知惡受善，你有所覺，所覺就知惡受善，有難覺，難覺就呢個神態，神態難覺，知一切惡受就善，有難覺，你有所覺，咦？神獸就有難所，有難覺呢個神。这个信为难觉，知一切恶，受一切善，知恶受善就属于所觉。六祖呢，认为你这个觉 有所觉，就有这个难觉呢。所觉，觉所觉就空嘛，一觉所觉就空。善又空，惡又空，難覺咧，難覺又空啊！一個所覺唔空，你唔稱為覺。啊，覺呢個惡，惡就空咗。好似我哋夢一醒，呢個夢就冇啊！啊，我話醒來都還有夢噶嘛，一個醒來還有夢，點可以稱為覺咧？覺即夢空，呢個名為覺啦。所覺一切法空，難覺又係空啦。若果所覺又空，難覺又空，哪裡有個菩提嗰個事啊？出菩提本無事，六祖就咁樣講啫。神獸話覺，覺之惡有個惡，覺就算有個善。有惡有善，何曾覺？覺的時候，覺夢中作惡，一覺冇咗夢中惡；覺夢中受善，一覺冇咗夢中嘅善啊！夢嘅後你有知惡有受善咧？一覺的時候，何曾有夢中嘅知惡，有夢中嗰個受善？見無夢中嗰個知惡，冇夢中嘅受善，係咪冇咗呢個所覺嗰個知惡受善？何來有難覺呢個神態可得？即係難所嘅兩忘啊！嗰陣時咪菩提本無事，冇所覺嘅呢個善惡，亦冇難覺嗰個菩提嗰個事。菩提就本無事，覺無難所啊！一個有難所咧，呢個唔稱為覺嘅。有難覺呢個身，有所覺呢個善惡，根本未曾覺嘅。所覺呢個善惡空，難覺呢個身也是空啊！難所難覺所覺一齊空，呢個就名之為菩提。菩提本來就冇事嘅。六祖啦，俾佢哋震一步嘛！明鏡都亦非台，明鏡就照萬物啦。明鏡照萬物，心鏡就照萬法嘛。明鏡照萬物，佢照萬物，佢能唔能夠自己照啊？不能自照，所以神獸話。心是明鏡堂，有個堂明鏡照萬物，佢不能自照啊！喂，鏡啊，你照你，你照你有冇照你啊？我照我，我不過照萬物，湖內湖煙，看來看煙，山羅大地來山羅大地煙，男女來就男女煙，爭足來就爭足煙，善惡來就善惡煙，是非來就是非煙，邪見來就邪正煙。 但你自己咧，不能照照物，佢不能自照喎，是吧？不能自照咧，所以神秀話寧驚心而寧驚台嘛。寧驚照萬物，心驚就照萬法。心驚照萬法，照呢個善惡。驚心唔係善惡嘅，唔係善惡嘅照善惡嘅。心咩照呢個邪正嘅法，心唔係邪正嘅法啊，佢就照呢個邪正嘅法啊，係嘛？心照善惡邪正，心非善惡邪正啊。哦，心能夠照呢個善惡邪正嘅法，一切法都能照，心死一非一切法。心能夠照一切法而非一切法，這個心咩又能夠自照嘛？心自照，心又非心咯。嗰陣時無能照嗰個心，無所照嗰個法，心法兩忘。嗱呢個台出明鏡亦非台啊！真真嗰個明鏡照一切法，亦照自己嘛。照自己就心即非心，照一切法，法即非法，法空心亡。嗱呢個台，所以六祖嚟震一步啊！心照一切法，一切法空咯。嗰個自照嗰個心又空啦。變神秀咧，心照一切法，照一切法，佢冇辦法自照，所以佢個心唔通，個心圓明鏡台啦。六祖話：心照一切法，一切法空，心就自照，心就空，心就空，一切法空。所以六祖話：我呢個心啊，唔係一個台啊，照法就照己，心法兩忘，明鏡亦非台。明鏡非台，就心法兩忘啊。菩提無思能所就兩空啊，能覺呢個五塵空，所覺五塵空，能覺呢個身有空啊，即性嘅眼耳鼻舌身有空啊，即性嘅味觸有空啊，能覺所覺都空咯，菩提就講無思，係嘛？能要。所照心法兩忘咯，所以明鏡亦非台咯。心法又忘，能所又忘，可來咪無一物，可來無一物，何處會惹呢個六塵之海？佢嗰陣時就明心見性啦。所以六祖嗰首偈啊，俾呢個神秀啊放假嘅。神秀話：我呢個身咧，好似菩提樹，覺眼耳鼻舌身意都覺，只一剎惡手就樹，有難覺有所覺。六祖話：我嗰個菩提咧冇事嘅，所覺呢個善惡嘅法咧空，難覺呢個身又空，難覺所覺空，不能無一物。神秀話咧，我呢個心咧又易驚啊，照萬法不能自照，所以照萬法有萬法可照，有難照嗰個心，六祖唔同。怕我呢個心咧照萬法，萬法空，我又能夠照心，心又空，心法兩忘，我來無一物，咪破假啦，何趣有嗰個六塵之嗌嚟？嚟被你惹咧，何趣惹塵埃咧？是嗰個神秀嗰首偈咧，不錯，係有嚟嘅功用。六祖菩薩嗰首偈啊，更好是無嚟嘅功用啊！六祖咧只爆呢個角，難所就兩忘啊！六祖知道嗰個心， 不空，呢、这个心又空诶，出可来门一物，何处惹尘埃？神修唔系有呢个神埃，不作恶，有呢个心嚟叫一切法慈祥，观实嗰个心，唔好俾个心嗰面咧惹呢个六尘，稍微一失叫就惹六尘。哎，这个咪有为咯，时时嚟勤忽身。啊，有日得瞓觉唔瞓，啊，佢就惹咗六尘；有日得贪安瞓唔瞓，啊，佢就惹咗六尘。六种唔同啊嘛，能觉所觉都空，呢、这个就无题嘛。啊，心法两忘都空咯，呢、这个就明心啊。明心就本来无一物，永远都唔会惹呢个尘。但因此这个就无为的功用，神修就有为的功用。如果我们学这个有为的功用呢，我们就跟神修学、如果学这个无为的功用呢，甚不所望，难所领悟，我来无一物，不惹尘埃，你就跟六祖学。两个都好啊，一个有为功用，一个无为嗰个功用。上来所思议阵，听下文章。菩萨，我的无事，明镜亦地台，本来无一物，何须惹尘埃？现在六祖坛经啊，未难不发问，未难从五祖发呢个见性之法，再见佛性啊。见佛性呢，就明晓为祖，如何可以见佛性呢？有眼耳鼻身意啊，佛性都未能见；有色性下未做法呢，佛性也未能见。六尘空，六根亦空，六根六尘空呢？嗰阵时啊，你就见佛性。佛性就明话觉嘛，觉咪菩提咧。菩提啊，哪里有个事啊？神秀大师讲：话我呢个身就菩提师咧，身就难觉咧，觉呢个六尘咧，觉恶唔止恶，觉善唔受善，觉低。有善可受，有恶可止。几多知恶受善的人见多可破，虚妄。万一不能止恶，又不能受善呢？三恶道可破，也是虚妄嘅。六道轮回都无有十法啊！这三大无安都由于火杂。二来到中山，唔系到中山生人天路上。二来到中山，到中山出三界个火宅。点解出三个火宅？前行一个觉字，出菩提断念之为觉哦。所以六祖话：我已经觉，觉咧不但六尘空，无善可受。无恶可止，能觉的六根又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既无能觉的六根，又无所觉的六尘，境界根尘灵光独要，哪里有呢个菩提的事？身是菩提事耶，所以你能。嗰一手大，比神手力更一步。神手话：我呢个身就菩提，知恶受善。未能啊！我呢个 神呢也是同台，神呢各神都无神，何来有事呢？啊，都系同台，都本无事。呢、这个神呢就痛咗啦。呢、这个神痛呢发生在眼前啊，眼耳鼻舌呢个色神唔痛，清净嘅发生点现前？清净嘅发生唔现前，你点可以称为确的？你相见呢个清净发生啊，你一定有呢个色神啊，有痛啊。色神佢自己唔会痛，前行靠呢个确字。菩提之康，哦，六根就空，何来都有事的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海啊！明镜照万物，心镜照万法，心镜照万法呢？你照一切法，善法、恶法，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世间法出世间法，俾你照，你呢个心未曾空咯，心照万法，自解而已嘅。你能照万法，不能自照啊！所以六祖话：我呢个心能够照万法，亦能自照，照嗰个心，照心就心空啊！心空，一切法都空喎。所以曬出曬間法咧，都紅咗啦。嗰陣時不但冇曬間法可得，亦無出曬間法可得。嗰陣時咧，心空嘅法又空啊，心法喪亡，即時盡。所以哪裡有個明鏡，哪裡有台咧？一個明鏡有台，照萬法不能自照，呢、这個就台。六祖話：我個心照萬法，亦能自照，自照就心空。照萬法，萬法沒有空。心法喪亡，即是真。哪裡有個台？明鏡亦非台哦。意思，菩提身顯就兩空，菩提覺嘛。身都唔係逆境，你一個得空。明鏡佢照，心法佢喪亡。即係先冇講埋，講埋出嚟嘅。心都唔係法又亡，身都唔係境又空，本來就無一物啦。何處啲嘢塵埃？塵埃嘢佢唔到啊！本來無一物。本来无一物啊，无物都无不物啦、啊。嗰阵时就变咗观世音菩萨啦。本来无一物，应以佛身得到者现佛身嘅物而道之，应以菩萨得到者现菩萨而道之咧。应以圣文言当，啊，红男红女啊，天龙八部得。道者即以天龙八部而道之，我哋善行嘅知道本来无一物，方可以无物无不物。所以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咪无物无不物啦嘛。本来无一物，唔会染呢个尘埃，既不染尘埃咯，无物无不物，随会化身，摄法度众生。呢、这個咪六祖變成嗰個戒嘅，所以我哋想以嗰修戒嚟修行一個覺六塵空，六根又空，何來有個事？心又覺，覺到萬法空，連心都空，心法喪亡，哪裡有個物呢？意思心又心法喪亡，身境俱空，就變咗般若波羅蜜一物，六塵染佢唔到啊！嗰陣時就出咗三四苦海啊！本來無一物，再入呢個三四，隨佢化身，説法度眾生，呢、这個咪從胎起用，所以六祖就嗰首偈啊！ chỗ là dành họ và cái chỉ Phật có một sâm dành như để tài lục tới chủ chí chí ca ý lúc chỗ không chết chỉ lúc chỗ không chết chỉ à kiểu như là phòng châu kỳ ca à, tỏi bị xế mà xế cho nó sao cái phong chỉ không chỗ như là mòn thù à chẳng chỗ như là thủ trung bàm cái kỹ tỏ bò bò cái kìm hay lệ à bộ bắt cái chế mà chế là chế hắn à, hắn chế như là chúng ta lỗ cái sự trọng cải ê ngà chế kinh ngà quá nhưng mà chúng ta cái sự hủy trọng cải mỗi lần chúng ta chúng ta sai cái trọng cao sao cải cái lệnh đó thì chúng ta bắt cái ít lệ thì bây giờ chúng ta sao cải đó bắt được chúng ta đi mình chúng ta bỏ cái kỳ hiệu cho ngủ bắt cái chế hàn cái kinh ngà khóc xem tới đây gì khóc khóc ngủ xem và mẹ không có thì trôi bắt bắt đi màu chửi hẳn à sai ngay xem đi xì hấu thị ghê nó hay là yên trôi là cao thị à có thể bắt bó đi màu chửi hẳn lên đám đi ở con điều dạo ai dạo sai á khơi cái xích hủy chọc đi sau kinh sinh ở cài mà để đi mò gì dùng cái quốc liệu có cái màu để chơi sau hàng chi dạng nè à, sau hàng bây dạng nào để mà bà có xem màu cháu lào cho màu dùng ngô xem màu cháu lào nó mới so về à có cái sâm cháu để bắt nó mà xem nó chẳng là hắn để vui vài nghe có cái gì nè để bây giờ thủ bị lũ có gì siêu nè sâm vô miền nè ê trong yên tất cả mà cho trong yên phật thô là trong yên sâm thô cho mà ná và phụ sát trong yên đi có sâm thô sâm xuê có trong yên trong yên phật thô mà trong yên sâm thô mà so yên bắt tắc yên màu chữ yên họ tắc to xì xì hà dụng sân phụ sát nè họ tắc八個月啫，唔係好多啊！呢、這個路行者喺十對嚟啊，五早叫佢周圍種米，種咗八個月，八個月咁多時間。哦，曬到下咧，變成一個六肉身菩薩，佢作嗰首見性戒啊，佢見佛性啊。呢、这個神體就係肉身菩薩啊！之下變咩？肉身菩薩，早見中人經班，奉人信賴。五祖咧，當時嘅在赤土，見得人人咧敬而敬恐而拜啊，恐怕別人。损害六祖喎，恐人损害。五祖就用放电啦，碎正鞋擦了鞋，即时除咗个只鞋，用嗰个鞋啊擦嗰双鞋，亦未见性。神秀大士嗰双鞋固然未见佛性啊，六祖嗰双鞋亦未曾见性。你哋唔使敬拜，你哋個個可以再作。啊，呢一個都未曾見性。如果有人去作咗個修戒見性咧，我哋就呢個六祖嘅六祖喎，嗰個味就傳咗俾佢。嗱，亦未見性，中醫未現，大眾咧五祖講啊。隨下嗰個考卷啦，佢話咩人見性，我哋咪要咩人見性啦。嗱，眾以為然，即係自無自在，萬事都隨下口啊，即係眾以為然。此夜早前至對方，第二日咧，呢、這個五祖盲人啊，前者俾人家指導。指即係抱人，抱呢個眾對嗰個房間，房即係房啊。見人要錫嘅種米，一見到為難，哦， 原來未能教你 I 用嗰個 U 啊，陀一筆寫暗名嚟做埋。一頭做之人，當然是苦。五祖話：頭做的人呢、啊，係咪咁樣苦行噶？唔教你就邊個石頭嚟幫忙？個身體嚟種米啊！嗰陣時不但身種啊，連石頭都種埋咯。求道之人係咪咁樣苦行啊？當然是苦，六祖唔答。求道之人咧，亦如是，亦不如是。啊，苦行亦得到，啊，不如是亦得到。嗱、啊，雖然五祖六祖唔答。啊，賣物業買熟嘢未咧？係咪五祖知道六祖唔答都會話咧？我話兩可話，求道之人苦行亦得，不苦行亦得嘛。啊，道無苦不苦噶嘛。呢、这個道唔係一定有苦，又唔係一定不苦。上午六祖就唔答。乃問言：買熟嘢未？你仲去買啊？我乃問你買成熟咩？化熟就地落。啊，你買熟咩？買熟嘅就供養諸佛菩薩。你嗰啲買啊，種咗八個月，你嗰啲買種到熟未呢？啊！未能於買熟久矣啊！我嗰啲買啊，種咗八個月咯，已經熟咗好久啊！又欠曬債，我嗰啲買啊，嗰啲買皮，嗰啲買行，統統種甩曬啦。不過欠啲我買曬嚟曬，曬咗嗰啲買糠，曬咗嗰啲買皮，咁樣嗰度純正嗰個買肉在嘛，都由欠曬在。呢、這個曬講呢個事字咁樣解，我個買熟咗啦，欠呢個師傅嚟證明，由欠曬在。早已將擊退三下飛去呀，唔早啊！主就會會議啦。啊，買係乜嘢？熟係乜嘢？買就到嘅咧，熟即係成熟，收到已經成熟啦。欠一個師傅嚟證明，哦，會議啦。所以讀五早就以嗰個像，古時的祖師啊，行路一定揸住像。佢唔係我哋扶手嘅，佢嗰支杖咧有好大嘅作用嘅。尤其是黃伯禪師打禪棒咧，臨界都害咗誤。呢、這個杖咧好有作用嘅。五祖二杖擊呢個隊三打禪就去啦嘛。未能即會祖二，我哋會唔會啊？打禪下係咩意思咧？未能就會會祖師嗰個意，三姑就入室啦。哦，未能嗰晚咧，成日都打二更，誒時間未到，打三更，三更咧就半夜啊，半夜咪五時嘅，半夜五時十二點咪打三更。嗰陣時未能入呢個祖師室，就單堂入室嘅。大家有入門，切莫阻個門外看，話我有咩功德，話你冇咩功德，自己有功德，見到人冇功德，呢、這個更分你層入門，可以成為一個門外看。入咗門之後咧，人我都一二。善惡都大忙嘅，點可以講嗰啲人人我嗰個話咧？入咗門，不還要單行入室咧？單而來嗰個行入祖師嘅室嘛，就三姑就入室。 早已加沙遮蔽，五祖即时用呢个加沙借咗呢个蔽难啊，遮蔽啊，咩意思咧？不令人见啊，唔可令人嚟见到，不可以令外人见到。內人就冇乜所謂啊，行家，但外人呢就有疾忌啊，不令呢個外人嚟見。未知金剛經咧，金剛再見，再見嗰度火野，火野就能斷惑眾生呢個煩惱煩離佛嘅呢個塵。但覺菩薩尚有一份無名在，唔容易斷嗰個煩惱個煩。如果煩惱話容易斷，個個都要生死，就係斷佢唔到嘅。你又生，我又死，大家生生死死，呢、這個過患咧就係有煩惱話。所以煩惱話唔容易斷啊！你用百萬家財嚟佈施，你都唔怕你斷咗一份嘅煩惱啊！煩惱就菩提，煩惱唔斷，菩提唔現前。百萬家財只可以享人間嘅福，人間嘅福係虛妄不實噶嘛。所以金剛波耶能斷一切煩惱吧，因此五祖嘅。佢對未能涉呢個金剛境嘅，以前我問一時佛界捨離歌，一時知道影無所住，如生其心，有惑就有住嘛。善惑至到人天路上，惡惑至到地獄惡比畜生，係嘛？咁有惑就有住咩？無惑咪無住咯。哦，呢、這個金剛波耶只係嗰個煩惱話斷盡無餘，嗰陣時就無智嘅，無惑就無智。今日無智而生其清淨心，冇咗惑就無智，無智咪生嗰個清淨心，以無所智而生其清淨心。未能言下得大悟，未能咧聽到呢個無所智生其心。